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斌演唱的一首《当兵的人》。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肯定也有军人朋友，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当兵的经历，有的呢可能只是一些军训的感受。我本人呢在军训的时候呢，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部队上军人们非常重要的娱乐项目之一就是拉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二三四歌就是他们经常会唱起的。 三次，一二三次响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唱的山羊的野狗，唱的花开水欢乐，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个钢枪交给我，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话没说为祖国，三呀嘛三，三军将士不三次，一二三次响首歌，这边唱来这边唱来那边歌，唱给蓝天和大地，唱给妈妈和祖国，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条大路多宽阔，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年春风拂面过，三呀嘛三，三山五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阎维文带来的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这样的口令可以说是在军营里不绝于耳，听多了呢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枯燥，但是我想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口号在军人们看来是无比神圣和动听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描述军人们在训练时候的一首歌曲，叫做打靶归来，年代呢要比刚才那首一二三四歌要稍微久远一点，它的旋律简单朗朗上口，不仅能够鼓舞士气，而且呢也能够愉悦心情。 白银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欢喜，把他们歌儿 在199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张薇薇和张丽丽这对孪生姐妹花，红边的大圆顶帽，橘红领带，深蓝筒裙，高腰皮靴，既威武雄壮，又不失女儿的娇颜。他们作为女兵方队的领队，带领着女兵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对美丽的军中姐妹。所以呢，他们也应邀在2000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歌伴舞《军中姐妹》。马上我们就会听到他们的这个作品，而且这首歌呢也被编入了军营民谣的第七集。记得当年我在看1999年的国庆阅兵式的时候，张薇薇和张丽丽这对姐妹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觉得她们实在是太帅气、太漂亮了。我想她们也肯定会影响到了很多人，立志加入到了军人的这个队伍当中。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蔡国庆演绎的一首《士兵的桂冠》。 满阴晦，士兵的桂冠是什么？我已铸成铁钢盔，钢盔它戴在头颅上，紧紧地贴着英雄眉。士兵的桂冠最沉重，我替祖国山河水。年轻的头颅最高贵，带得起光荣和伤悲。士兵的桂冠像什么？阳光催开向日葵。年轻的头颅最高贵，带得起光荣和伤悲。士兵的桂冠像什么？阳光催开向日葵。 我们听到的是蔡国庆演唱的一首《士兵的桂冠》。这首歌呢，创作于1998年的五月，曾经获得了全军第七届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是蔡国庆最具代表性的军旅歌曲。他赞颂了士兵们为了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同时也承受着军旅生涯的光荣和伤悲。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类军人的歌曲。士兵啊，都会根据他们的作战环境不同进行不同的划分，比如说有海军、空军、陆军，而军人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也深深地爱上了与之相伴的土地、蓝天和海洋。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听有关海军的歌。 严阵以待，击我钢枪，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的海洋，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英雄的战鹰在展翅飞翔。啊海空战士胸有朝阳，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我爱穿蓝色的海洋， 毛主席挥手指引航向，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有气势，同时也饱含深情的《我爱着蓝色的海洋》。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有关海军的歌，听起来呢要更加柔美一些，更加平静一些。它就是由苏小明带来的那首《军港之夜》。军港的夜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在演唱的时候呢，歌者也是唱得非常的轻柔，生怕打扰到了在休息的战士们。 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靠枕着波涛，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待到朝霞映红了海。

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今天呢是建军节，也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一些军旅歌曲。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表达战士对于家乡想念的一首歌，叫做《小白杨》。小白杨代表着对于故乡的一种思念，而小白杨的成长也象征着一个战士的成长，而白杨树也是非常能够代表战士形象的一种树，它们非常的笔直挺拔，像极了中国军人。 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哦喂，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想在身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白杨小白杨，也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军旅歌手阎维文演唱的一首家喻户晓的《小白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刘斌演唱的《当兵的人》。我说过，在那首歌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当兵的人和我们的一样和不一样。不一样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份国家和人民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使命，而一样呢，就是说他们也会有儿女情长，也会有想家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恨天理，家乡越久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又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 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不说话，爹娘仿佛走到我身后。想家的时候不睡觉，想起担担冬尽杯中酒。想家的时候又忧伤，也把力量悄悄藏心头。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由宋祖英演唱的一首《兵哥哥》。我想这首歌呢，也是军人们非常爱听的一首歌。他唱出了恋人对于他的兵哥哥的一种想念，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听出来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所做出的牺牲和一些无私的奉献。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唱出的也是这样的一份情感。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十五的月亮》。在十五的时候，月亮是圆满的，也象征着人的团圆。每当这样的时候呢，就更会让军人和家人彼此想念。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算什么，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乐，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乐，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乐，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乐。 刚刚没有为您介绍的那首歌呢，是由郁钧剑带来的一首《什么也不说》。因为我们知道，军人总是出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最危难的时候，而他们的苦累却从来没有说过。就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为了谁》一样，这首歌呢，创作在98年洪水的时候，用以纪念或者是向那些奋不顾身的救灾英雄们表达敬意。 不退，海水是同一杯。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怀念战友》，而我们听到的会是这首歌曲的翻唱版，由刀郎来演唱。而这首歌呢，也是作词人雷振邦的代表作之一，具有着浓郁的新疆民歌的特点。 天山脚下是我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太阳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图腾牵挂在墙上，快阳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青石回来土塔儿还会再响， 确实，战友之间的感情是一辈子的，是共过患难的生死之交。所以呢，人的一生中如果有了当兵的历史，真足够他骄傲一辈子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要对所有的军人朋友或者曾为军人的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 北京时间23:00。